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在偌大的北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98.2，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7:32，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博虎点秋香。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我们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如果您想一睹我们嘉宾的风采呢，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同时呢，您还可以搜索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互动交友类节目，我们密切关注年轻人的情感状态以及生活话题，并且通过年轻人的方式来交流沟通和分享，交到好朋友们就是我们节目的初衷。 没错，那么今天呢，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一位刚上大学的新生。 对，毕竟这几天都是这个开学季嘛，有很多的这个初中高中生还有小学生都已经开学了，反正那些人都挺不愿意开学的。但是作为一名刚刚进入大学的大一新生，我想肯定会有好多好多对大学的憧憬，因为毕竟在上高中的， 终于自由了， 对，在上高中三年的压迫时光这个终于解放了，进入到自己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活当中，也是进入到了象牙塔的这个最底端，毕竟咱们已经快要这个象牙塔的顶层快要被发射了吗？ 对对，好的。 我们今天呢也是请到了一位刚刚进入大学的大一新生，来自于中国，自己介绍自己吧。这个有请我们今天这位非常挺好看的，我觉得 帅气的， 对，挺帅气的小伙儿谢兵，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这个中国传媒大学17播本的谢兵，我呢是一个刚刚学会用宿舍洗衣机，然后见到师哥师姐还会有点脸红的这样的一个新生。在踏入中国传媒大学的时候呢，我自己是特别特别的兴奋，也是特别特别的激动，因为感觉来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地方。大学呢是我奋斗了特别长时间的一个目标，我们都知道经历了特别残酷的高考，经历了特别多特别多的可以说是苦难，这高中三年对我来说真的可以说是一个苦难。但是经过了这么长的一段的时间后呢，觉得自己终于可以放松了。但是来到大学，大学的班主任还有我们的院长告诉我们，你们的苦日子实际上才刚刚开始， 才刚刚开始， 才刚刚开始。 对，我也是前段时间才知道的，这个毕竟都是传媒大学出来的嘛。这个一七届的新生，他们的班主任你知道是谁吗？ 是我们的院长， 是咱们学院的院长。 对，没错， 来充当他们的班主任。我相信这段大学时光一定会给你们留下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 对，没错，一定会管你们的非常严的，做好心理准备吧。 对，做好一个心理准备是，哎呀，这 这个心理素质强的，我估计能活的时间长点。 对，那谢兵也稍微介绍一下自己的兴趣特长和爱好，还有这特点好吗？ 嗯嗯，我呢特别喜欢画画。 嗯，那画什么类型的 画 呢？ 嗯， 画画 是什么类型？油画还是国画？ 我是从小学习这个国画。 国 画， 对， 那是工笔啊还是山水什么的？ 我是画那个写意的，写意在里面呢。我现在只学了花鸟， 嗯， 因为我从小是跟着我爷爷学习这个画画的。 哦，爷爷画， 哦， 对，我小时候四岁开始，我爷爷就开始教我学习画这些花鸟。但是为什么一直没让我画那些山水啊人物啊？我爷爷说我年纪太小了，说等我再大一些就可以学那些复杂的东西了。 嗯， 啊， 嗯， 这样子， 这也算是一个家庭遗传了。从爷爷那辈儿开始就开始画这个国画了。 对，就是国画。我觉得，刚才跟谢兵在聊天的时候，我也说，哎，我说你平时喜欢什么呀？ 嗯， 他说，哎，我特别喜欢画画。我以为就是像那种艺考生画的那种油画 啊， 仅此而已， 就是突击完成的那种画画。 对，他说他喜欢画国画。哎，我觉得谢兵还是蛮特殊的。嗯， 那你就没觉得我坐在你身边的我也蛮特殊的吗？ 你会画什么漫画？ 我从 你是漫画吗，大佐？ 我会瞎画，我跟你讲，什么漫画瞎画。我从小也是从六岁开始就开始画国画， 从小啊。 但是对，但是谢兵刚不是说他画的是那个写意吗？他画的是花鸟， 嗯， 然后我画的是工笔。 工笔， 对，工笔画就是更怎么说？更细腻一点，他们那种就是写意风格的，唰唰就是大好笔的那种， 嗯， 直接过去的。然后我们那种就是来回抠呀抠呀抠呀抠呀， 嗯， 这种。 哦，这样子。 嗯， 那下次可不可以给我展示一下你的功底啊？ 想得美， 小气。 嗯，这个还是接着问问谢兵问题吧。这个最开始跟谢兵聊天的时候啊，他给我发的第一句话，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话题。今儿的直播话题叫做刚会用宿舍洗衣机的大一新生。谢兵给我发的第一段自我介绍就是说，师哥好，我是一个刚刚会用这个宿舍洗衣机的大一新生。 是啊， 我看了这句话之后我都快笑疯了，你知道吗？ 是，哎，你不会用洗衣机吗？ 没有啊，我第一次用宿舍的洗衣机，因为正常在家里啊，衣服什么的还都是爸爸妈妈洗。 嗯， 对，因为正常在家里，平时上学起得也早，睡得也晚，真正自己可能动手洗的只有自己的一些内衣啊， 嗯， 那些可能是自己手洗的， 嗯， 但是洗衣机什么的自己是从来没有用过的。 哦， 因为咱们宿舍的那个洗衣服的洗衣卡它是有次数的。 对， 嗯， 我一开始 确实这个男生宿舍的洗衣机确实挺难用的，我到现在也没研究明白那洗衣机应该怎么用。 来，先兵说一下是怎么 因为我一开始没明白它是怎么一个程序。 嗯， 它是先把衣服放进去，摁了开关之后你把卡插上去，然后它才会给你往里进水啊什么的。但是我第一次不知道，我就把卡插了又拔，插了又拔，插了又拔。 嗯， 然后到最后我发现卡已经读不了了。我60块钱买的一张洗衣卡里面的次数已经用完了。 对，花钱买一个教训。最开始我已经花了不止60，你知道吧？就是我作为大一新生刚刚入学的时候，宿舍的那个洗衣机， 嗯， 我花了不止60块钱才搞明白它怎么运作的。 你那么笨吗？ 不， 人家，啊， 能不能聊天 了？人家花60块钱，你花了不止60块钱，我也是服了你。 这个不得慢慢从这个失败当中摸索经验嘛？ 好吧，好吧。 啊，那谢兵， 哎， 谢兵，这个， 男生宿舍那个那么难用吗？ 啊， 嗯，我的天哪！ 你以为都像女生宿舍楼下一样，有人给你们洗衣服吗？啊， 好吧，下次去男生宿舍那个洗衣机那边观看一下。 还想去男生宿舍想什么呢？你今天，哎，那谢兵，这个既然刚刚进入大学，也有那么两三天的时间了， 嗯， 就是现在进入大学校园之后，有没有跟自己之前想法有很大差距的地方？ 对，就是针对于对大学的这个想法和憧憬，进入到之后，哎，有什么 差距？就是我发现，我原来 对 感觉传媒大学应该是哇，然后进到校园之后，它怎么是这个样子？有没有这种想法？ 有特别大的这种改观。 比如， 比如说我刚刚在高中吧。那时候我的梦想是中国传媒大学，那时候还没有来过，还没有见过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你是不是觉得大学特别大？应该 对，我以为大学应该 我觉得这首先 好像每一个来到传媒大学的人都会觉得这个大学特别大。 哦，但是我 就是最开始的 愿望 憧憬都会感觉这学校特别特别大。 对那个想象当中应该是很大的那种， 嗯， 但是实际情况其实咱们校园是15分钟 对，就能从南走到北， 对， 从东走到西，因为这个这个土地的面积啊实在是有限，所以这个对，就这样吧， 还有 其他的一些不一样的对地方吗？ 一个是这个校园的环境，另外一个就是我来到传媒大学之后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咱们学校的食堂。 食堂， 对，我觉得咱们学校食堂特别特别的人性化，尤其是新装修的南苑那边那个食堂，哎，装修的特别特别棒，简直就是 二食堂是吗？ 对，就是最近在那个微博上又火了一把的那个别人学校的食堂， 叫爱 南苑食堂 啊，南苑食堂，对 对 对 对对， 就是原来的二食堂，你基本没人去的那种， 对对对， 那个食堂，然后现在变成网红食堂了， 没错， 对 啊，你也去吃了是吗？ 对，我也去那边点的吃的了。我本来吧，说实话，家里给我准备的一个月多少钱的生活费，其中80%我都以为我自己能把它吃掉，但是咱们大学的这个饭菜真的是又好吃又便宜， 是吧？ 对，我拼了命的吃，我发现我自己也吃不了那么多， 所以还可以留很多，可以添在这个衣架上面，可以，或者是同学出去聚聚会啊什么的， 对，万一以后找了个女朋友，就 对、啊、 都花在女朋友上面了啊，这个一个这个。毕业的师哥来告诉你怎么来花钱啊！那个 谈恋爱， 千万不要以为你在大学里边的生活费是花不完的。 对，谈恋爱了就可以都花得完了。 第一点是觉得这个校园的面积跟自己的想法有很大的冲突。第二点就是这个食堂，觉得自己在上大学之前觉得自己肯定会把80%都用在吃上，然后现在到大学之后发现根本吃不了。 对， 还有其他的。感觉不同的地方吗？ 哎，还有一个特别特别直观的一个感受。在上大学之前，高中老师都告诉我们说，你上了大学啊就轻松了，大学的老师啊上完课就走，大学老师都不管你。 想什么呢？哪有那么美的事儿啊？ 结果来大学的第一天，我的班主任老师就站在我们新生报到的边上，一个一个的接待我们，对我们特别特别好。 班主任， 对，班主任， 院长吗？ 院长， 我觉得他们能。就是真正能特别用心的记住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就是我们平时在校园里经过的时候，我们会跟他打招呼，他也可以叫出我们的名字，这一点 他不仅仅可以叫出你们的名字，也可以清楚的叫出我们的名字，也可以清楚的叫出已经毕业了好久人的名字， 对，他很厉害的， 对，这个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总管院长叫鲁妈，因为他真的特别。对待我们这些学生，甭管是四年的本科生啊，还是两年的研究生，就算是在他面前有一面之缘的学生，他真的都会用那种特别特别好的老师的，就是你真的感觉你站在他面前，他的气场足以跟强大到覆盖到整个操场。 对，那对，没错，确实是鲁妈确实有这种感觉。 这个今天刚会用宿舍洗衣机的大一新生也是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啊，这个跟大家聊一聊刚刚上大学之后的一些感想和看法，这个以及自己对于这个大学有那么多的差距啊，这个想法有那么多的不一样。接下来呢，也是进入到我们的今天第二个环节，一首歌 两颗心、 嗯。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谢冰呢和我们推荐的也是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一首歌，名字叫《最初的梦想》，应该是范玮琪的吧？ 对， 好的， 这首歌呢。是我的亲身经历促使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继续听着这首歌，因为面对阴影的校园，历经考核与拼搏的我们呀，难免都会有激动和兴奋。 如果骄傲没被现实大海冷冷拍下，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 如果梦想不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曾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 把眼泪装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只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 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 温暖这个肩膀。 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 穿过风又绕个弯，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 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博湖点秋香啊，这个刚刚大家听到看到的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1022女生的一首《最初的梦想》。这首《最初的梦想》不是范玮琪唱的。 哦，我以为是范玮琪啊，但确实是那个原版，不就是范玮琪吗？ 对，你有没有感觉到这首翻唱跟原版范范那版 更有感觉？ 他们俩之间这个怎么说？听原版范范那个感觉正更。更能激励你去回想你最初的那段梦想。 嗯， 就是它更像一首特别励志的歌曲。 对 对，然后在听这个1022女生这首歌曲，就是我这个梦想基本上就在我的眼前，我只要再努力努力我就能抓住它， 实现了。 对，这个就是特别马上就能实现的这个最初的梦想。 对， 就是怎么说呢，特别欢快的感觉啊。一首来自于1022女生的《最初的梦想》，对，也给大家这个科普一下这个1022女生啊，这个三个女生呢是由北京现代音乐学院流行演唱学院的这个牛梦瑶以及这个这个叫什么蓝艺还有缪如婷三个人组成的。1022呢是他们的宿舍号，所以大家都管他们叫做1022女生。 很有创意。 对， 那么谢冰今天给我们推荐这首歌曲，就是有什么推荐的理由，或者是有什么背后的故事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因为呢这首歌它里边 MV 啊，就是讲的就是范范的本人，他自己在追求梦想的途中就是历经挫折然后不断的爬起来，然后最后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标的这样一个故事。虽然说我们作为大一的新生嘛，来参加这个高考艺考并不算说经历挫折，但是我们起码也是经过了重重考验，我觉得我们在大一新生的这个位置上有这个决心，也应该有这个资格去说我们达到了我们的梦想，我们以后也要为我们自己的梦想去继续奋斗。 哇，这样子还是蛮励志的。 对，哎，那这个就进入到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这个跟梦想也是挺基本上就是聊梦想的嘛。 没错， 今儿的互动话题是你还坚持着自己的梦想吗？不管是你从小的梦想，还是之后你进入到社会摸爬滚打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我应该怎么做，或者是那个王健林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我的小目标先赚他一个亿啊。这甭管是你近期的小目标，还是你曾经的远大的理想，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可以直接观看我们的直播。 也可以看到这个电台的男主持人、女主持人，这个到底长成什么样子，以及我们每天都特别特别这个帅气好看的嘉宾长成什么样子。而且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会公布他们的联系方式。如果你们觉得这个嘉宾跟自己三观挺合的话，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节目，然后自己加一下他们的微信。 没错，包括大家就是我们每一天呢都会有这个互动话题，大家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上面留言呀，就是你想跟我们谈论什么样的问题。 对， 说不定哪一天呢我们谈论的就是你 当时 把您 的 牌子了、啊、 留下来的，对，留下来的这个问题。 对、嗯、所以咱们先请谢兵说说吧，这个先说说自己小的时候的那个最初的 梦想 是什么。 对， 说来也惭愧，我还给大家推荐这首歌呢。我小时候最初的梦想， 嗯， 其实跟我现在学习的东西南辕北辙。我小时候梦想是当一个工程师， 当一个工程师。小时候当一个工程师、嗯、这应该是很多男生的梦想。 对，因为小时候就觉得那样的梦想就特别特别的高大上，觉得自己可以去编写特别多的东西，觉得自己可以去设计很多的东西啊。因为小时候看到很有意思的大吊车， 嗯 啊、 大吊车，什么什么大吊车呀， 哎， 吊车， 就是 大吊车， 东西举得特别高的那个车， 对对对，吊、 哎、 车吊车，嗯 啊，然后呢，就觉得自己特别想做学建筑呀，学什么的，但是现在呢，就改变了那样一个想法， 嗯， 在初中的时候吧，就改变了自己小时候的那个最初的梦想， 嗯 啊，因为逐渐的接触到了我现在学的这个东西，也逐渐的喜欢上了。 嗯，就是说从初中的时候已经开始想把自己今后的职业啊或者说工作计划往这个播音主持上面来引导了，对吧？ 对。 嗯，那到底是什么个原因让你喜欢上这份工作或者说职业呢？ 可能是因为说话。 因为 说 话。 对。 为什么？为什么？比较喜欢语言类的吗？还是 也不是这么说，因为我以前是一个特别沉默寡言的人， 嗯， 对， 不爱表达， 对，然后初中的班主任什么的就对我特别好、嗯、然后后来我就慢慢的爱讲话爱讲话，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个这样的领域可以让我靠我自己的讲话来表达我自己想说的东西，我就觉得特别棒。 哇， 哎，你有没有发现有很多就是咱们之前节目的嘉宾也有挺多是学习这个专业的，正在这个艺考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嘛。 嗯， 这个他们有很多之前的人就是说自己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也是说自己之前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内向的人，每天就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也不跟其他人交流，然后慢慢学了一个专业之后，然后就不但喜欢上这个专业，而且还把自己的性格变成了外向的性格。 对，是咱们以前也有嘉宾是这种情况，不过我觉得我觉得还是真的应该感谢这个专业。 嗯， 我以前也不是很爱表达。 哟，真的假的？一萌姐姐， 我真的，我其实我小的时候，因为小的时候特别小的时候、 嗯、 不知道什么叫梦想、 嗯、 不知道什么叫梦想，那个时候就是 先赚他一个亿， 不是、啊、那个时候我告诉你我的梦想是什么，就是 赚他2000万。 那个时候的小朋友都在一起嘛，老师说，哎，你们都想当什么当什么、 嗯、 我们就举手嘛，大家都说啊，我想当老师，我想当什么什么，但是大部分同学都说什么我想当科学家。 此时此刻的穆一梦同学在老师的面前那个深情地举起了自己的小手， 我就举起了手， 老师可以给我一个镜头吗？ 我说老师， 深情地举起了自己的小手， 我说老师，我说我也想当这个科学家， 深情地举起了自己的小手，说老师我想当一个富婆。 我真的是特别小时候就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干什么、 嗯、 然后等到小学的时候开始看电视剧， 嗯， 不是动画片，是电视剧、 啊、 电视剧，然后看什么《还珠格格》《情深深雨蒙蒙》 啊、 就这些的 琼瑶剧， 对，琼瑶剧就小女生都喜欢看嘛， 嗯， 然后我就特别想当演员， 又想当演员了， 对，但是到初中的时候我就变得非常的胖，然后我就不想当演员了，因为我觉得我根本减不下去肥，就我到现在我也觉得我蛮胖的， 嗯， 然后我就摁什么摁， 嗯， 然后我就突然就觉得，哎呀，不行，不能当演员、 嗯、 到高中的时候、嗯、也是因为一次机缘巧合，然后就是 认识了一个学播音主持的男生， 不是啦，你不要什么都扯到爱情好吗？ 好， 咱们励志一点行不行？ Okay, okay. 就是当时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吧，然后接触到这个专业， 嗯， 然后就是也是在这个专业上一去不复返。就以前自己的表达确实是不太好， 嗯， 也是学了这个之后，然后自己表达慢慢的提升，然后慢慢的爱上这一行。 对、嗯，所以说到现在来说，不管之前自己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反正到现在来说还是坚持着自己在高中时候选择的那条路嘛。 对， 没错， 对吧？也希望谢冰，虽然作为一名刚刚进入大一的这个校园的一名新生，也希望你能在接下来四年的学习生活当中，当然，这个考研咱们时间就不说了啊，就是四年本科的学习生活中，希望你认真的学习专业，也能在这个大学的生活当中，就是处理好自己的生活吧。其他的话我也就不再多讲了，感觉像一个这个历经沧桑的老者。 师哥师姐祝福你。 对，也是祝福所有的刚刚进入大学校园的新生的小伙伴们，希望你们可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虽然每次都说的这八个字，但是这八个字真的对于大学生来说是很有用处的。 是的，好的。 所以呢，也是感谢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这个刚会用宿舍洗衣机的大一新生谢冰，感谢，然后也感谢现在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以及网友朋友们，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接下来为各位带来的是漫游嗨翻天，请持续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不见不散哦，拜拜。あなたほどあなたの